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是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节老友记900句的课堂。 哇、 以后呢咱就没有什么老友记900句了，没准就是别的了。 老友记1000句吗？ 哎，其实啊说来啊真的是挺感慨的。2017年的2月份，我们开始了老友记900句的这本书的课程。到现在的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了。终于赶在今年的国庆时分呢就把它结课了，还满满的成就感，是不是？ 对，你这个安排真的好厉害啊，都可以看到一年半后的这个 vision。 其实是 good planning， 其实是天意。我们也觉得这个真的对于我们这种安排强迫症的来说实在是太完美。 确实确实就是我们的完美安排。 完美安排，真的。同学们如果说这一年多跟下来的话，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 对。 哎，在 确实是有的，可以听出来。 是，对，很多同学在纠音的过程中我们能听到他巨大的进步。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的欣慰。同学们很喜欢老友记的课程，当然也很关心了，这老友记的第二季都讲完了。第一季呢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从 ABC 开始扔掉字幕看老友记。 对。 是吧？ 对。 当时呢是初初接触。然后第二季呢是老友记900句。然后你以为我们的老友记就这么完了吗？并没有。 I don't think so, yeah. There's a lot there. 有实际的老友记，然后我们也可以做实际的讲解。 这老友记对我们来说真是，那叫一个没完没了。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核心的口语，就是如果你连老友记都看不懂，那你剩下的电影电视剧这类的应该也都会比较难。 我们和 Henry 老师一起我们商量了很久我们也挑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剧集。思前想后想来想去呢，觉得还是老友记这个课程更加的让大众能够接受， 还是 耳熟能详。 对对 对，所以我们会在国庆以后呢为大家推出老友记的第三季了。 Yeah, third season. 所以我们所有的老友记死忠粉们你们可以放心了， 可以不用担心了。对。 当然我们还会推出一些别的课程，当然也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好，今天咱们就和同学们一起来一个结束 party 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这一集哈。大牌半大牌这一集当中呢又是一位明星叫做 Susan Sarandon。 对，大家看看他的这个脸就知道是多么的熟悉了。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咖， on the level of like Meryl Streep。 梅丽尔斯特里普。 对对，他们是一个等级的，就是 一个级别一个档次的。 Yeah, they're really really high level and also respect, 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尊重他们的。 受人尊重的。好，那他呢也客串了老友记的这一集哈，在周一的那部戏 Days of Our Lives, 我们的日子当中呢也是客串也是主演嘛，他应该是主演。 Yeah, yeah, he's the star. 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 Susan 在演的这个角色，就是有一点就是以前特别火，然后现在呢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可是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他就只能演这些，有一点这种这个样子。 哦、yeah. 然后呢，他就在这集当中呢，就是他在教这个 Joey 如何来演戏、啊， 嗯哼， 如何表演。 对，因为他确实很会演，然后 Joey 呢。挺演得挺差的，然后也就是其实他们开始在嘲笑这个那个 sitcom 的这种就是只是只看脸，对，在嘲笑这个点，因为就是 Susan 明明就是很会演的，然后 Joey 呢明明就是演得很差，可是居然一个是主角，另一个是什么，就是一个 side character。 那在这集当中呢就教他演哈，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他进入了一个房间以后、你要怎么去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气场， 对，他这个人物是怎么看房间的，你要从他的观点思考什么什么什么，再给他讲了很多道理，然后 Joey 好像都听不懂It goes over his head。 反正呢就是向这个老演员学习如何演戏嘛， 对， 今天这一集就这样了，所以也可以见识一下哈、这位 Susan Sarandon、因为他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台词、你可以感受一下， 对 啊，他们这剧也不得了啊，他们这剧 Days of Our Lives 也演了，剧中说也演了20年， 对 20 years、好像确实有很多的 soap operas 会演这么长时间的、然后就偶尔会有一个主角死啦，然后就另一个帅哥主角或者美女主角进来，然后就能持续 forever。 其实有些时候这种剧吧它真的像一种陪伴一样、 yeah. 你看就像我们老友记这个课堂，你想起来了听一集，反正它都是各集是独立的、 mm-hmm. 你也不用担心上集没听下集不知道什么的， 对， 我们挑选这些情景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yeah. 你看我们从2015年吧就开始讲这个课程，哦天哪，2015年应该是、 wow. It's been a while 真的也是做成长长的 sitcom 了，差不多。 Yeah, we've become a sitcom. 对啊，我们自己的老友记课程都成了一个辅助的 sitcom. Yeah, we're a sitcom of a sitcom. 就有点盗梦空间的一种感觉了。 成戏中戏了。啊，我们自己也很感慨耶，也成了这么一个、一种陪伴型的角色。 Yeah. 好。今天这一集哈、我们一会儿来学习哈、算是第二集的最后一个收官了吧。 嗯哼。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次的问题， 好， 而且今天我们还要安排给一些新同学进行纠音。 OK， 啊，从来没纠过，听了好几年了，今天还是鼓起勇气发一发。 嗯， 来看第一个问题，来自 Lanka。 好， 啊，请问一个发音的问题，恒老师说、当一个单词以 t 结尾，并且后面有接元音的话，连读的时候是不是要把 t 浊化发成的呢？ 大部分的情况都会。 啊，比如说 look at it。 对 ，look at it 就 look at it。 好， 嗯， 那这个方法是否对其他清辅音也适用？您比如说像 make it No Break it No Help it No 啊， 这个科跟坡的音不能浊化，然后很多的老师会说、你就把这个科浊成一个歌是一个道理一个逻辑，可是发音然后英文发音尤其是英文这个语言呢是没有什么逻辑的，你不要觉得因为这里的清辅音能浊化剩下的就可以啊，不见得 t 的这个发音就是特别麻烦，你发一个 t 的音你就是胸腔里面的这个气就浪费了很多， OK， 你自己可以喘一大口气然后发几个 t 的音，你能发几个然后就很快就没气了，所以就是在口语中现在就是很多的口音就会直接把它要么浊化要么省略，可是 k 跟 p 的音呢其实没那么严重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不会浊化，他们可以发得更软没有抱得那么用力 k 这样可以 look at it look at it look at it look at it 这个 k 特别软可是不会浊成一个 g 的音、 所以答案就是不会进行浊化， 对，简单了吧， 简单了、第二个问题特别有趣，生活中的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能我们大家以前没见过，清晨这位同学说我想问老师一个生活中的哈、关于两个尺寸一样的盘子，同学们点开课堂链接看一看，我已经把图贴出来了这个盘子的边宽的尺寸不一样最终导致价格也不一样，所以呢在与客户的实际沟通当中要与这对这两个盘子进行区分， 对， 第一我想请问英语 中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词汇来描述表达这个盘子的边儿那个部分，就是用黄线画出来的那个部分。我们来看看它叫什么。 OK， 我讲实话呀，就是你没提这个问题前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OK， 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就是个盘子 OK， 或者一个碗。然后你一问呢也问到我了，可是我会一件就是特别厉害的事情，就是我知道如何找答案，所以我就上网查了。然后这个边，这个比较就是从那个盘子里凹进去的那部分，比较西方的这个样子的盘子对吧，凹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比如你倒汤进去的那部分，它叫 the well。 Okay， well， 对， well 就是 井， 对，就是捞水出来的，所以这就是 well， 还挺适合的，很形象。然后它出来的那一部分然后再往外就会变扁一点，到边上对吧，就会出来一点。这一部分呢有一个专用词叫 the lip。 OK， lip 就是嘴唇的意思。对，所以这个其实很合理，因为也有别的类似的东西我们也会用the lip。 OK， 所以这个是叫 lip lip。 OK， 然后你可以说它比较粗，它比较窄，可能会用 broad 或者 narrow， 你也可以说它的尺寸是多少， what's the width。OK， 然后这些词都是一致的，都一样，就是两一个东西大小或者粗或者粗或者窄这样的。 就是说盛汤或者是盛饭的那一个空间叫做 well， 对。 然后它旁边那一圈小边呢叫做 lip， 对。 那它外圈不是还有一个大边吗？ 那个大边就叫 the edge 或者叫 the rim。我觉得更适合的词就是 the rim。 啊，这是 rim 吗？ 对 ，rim 这个是 rim。 大家知道这个西餐的餐盘吧，特别大，是不是？ 对， 它有一个宽边，然后有一个盛放东西的一个区域。 那个宽边是方便你手拿的时候呢，不会烫到。 端 对吧， 用来端的。 你端的时候，对，所以就是它就是特别薄，然后它没有就是里面的什么汤啊，这所以就拿的时候就不会烫到手，对吧。这个部分你拿起来的部分就叫 the lip。 the lip。 Yeah。 所以其实它就是三个概念，第一个盛东西的，第二是边， 对，那个边， 然后再是边， 然后这外边的那个 边，里边和外边， 对。 好的，那你看这些都是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对。 对，有同学们说是内壁和外边，对， OK， 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就好了哈。好，第三个问题来自周某某同学哈，想问谭俊老师，您看，说我啊和父母啊，夏天的时候呢来北京了一趟， 对 ，I had a trip。这里应该是 in Beijing 还是 to Beijing 呢 ？With my parents in the summer holiday。 OK， 如果你在做题，然后这是你的课件里面出现的题呢，我是要说一句，就是这里面的语法是没错的。OK， 然后它应该用的是 to， I had a trip to Beijing。OK， 可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老外会说这一句话。OK， 因为就是虽然它的语法完美，可是就是平时就不会这样说的。这句话呢，所以首先先解答你的问题是 to， OK， 答案是 to Beijing。可是这句话就是正常要说呢应该是 I went on a trip to Beijing with my parents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不会说 in the summer holiday， 这个情况下我们一定会用 during 而不会用 in。 OK， 好，有心的同学就把老师说的这个正确的或者是更加地道的用法记下来好不好。 对，这个所以如果你是做题这类的那就不一样了。OK， 可是如果是在跟老外聊天，你用这个方式说呢会比较就是口语一点。 OK， 然后他们听的时候就比较容易get 到点。 OK， 好的，那这次的问题啊咱们就提完了啊。在我们国庆的新课以后以后的新课呢，我们也有课堂答疑的环节，所以生活中啊你有什么拿不准的学习方面的发音的语法的表达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让韩俊老师给你解答解答，让我们大家同学们都跟着学习学习。好，来了，我们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情景哈。 OK， 就这个情景呢就是说 Joey在向这个剧中人物叫 Cecilia 学习如何演好 Jessica 的角色，而他自己呢也要因为要离开自己扮演了20年的角色而伤感， Joey 呢就在旁边安慰他。 The essence of the character is rooted in her confidence. So when Jessica enters a room, for instance, she owns everything and every person in that room.You try. Okay. Right. Well, he's not mad at the room. Try it again. He owns it. He owns the room. It is his. He owns the room. He owns it. All right, it's a little weird, but it's getting better. Oh, I'm going to miss this woman so much. I do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I mean, it's been 20 years of my life. Hey, maybe 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know, it'll give you a chance to shake things up, play different characters. You're so talented. I probably should have just left years ago when the offers were pouring in, but, you know, I just got so comfy here, and I turned down some amazing work. Like what? Well, let's just say if I left 15 years ago, the landscape of Mexican cinema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today. Wow. 这每一个角色都是充满着喜感。 Yeah, it's pretty cute. 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Mm-hmm. 来看台词了。 好，现在 Cecilia 跟 Joey 我们会说 they are on set， OK， 就是在他们在那个拍那个电影电视剧的那个 set 上，这怎么说？ 就是他们那个场景里。 对对，然后就在聊，所以 Cecilia 就在解释，他说 So the essence of the character is rooted in her confidence。 嗯，这句话呀，说得真好， 说得很好。 essence 就是精髓， 对，精髓。 character 就是角色。 嗯哼， 这个角色的精髓啊 rooted in 就是扎根于，来自于， 对， 源自于他的自信。 in her confidence， 对， 所以你要把握一个角色，要把握他角色的精髓是什么。 对， 那这个角色就是很自信的。 嗯哼，他就说 So when Jessica enters a room for instance， for instance 就是打比方说， 对 啊，举例 for example 的意思。 嗯哼， 那你比如说吧，我给你设一个情景，就 Jessica 呢，现在要进一个房间了。 对， 你怎么去表演她这个人物？ 她就解释 ，She owns everything and every person in that room。 啊，你看，她 owns， 对， 是什么？她拥有， 她拥有，对， 她掌握着， 对，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她的。 你看，她自不自信？ Okay? 对，包括里面的东西、物品，然后人也属于她的，都属于她的。 看，她、 okay? 就像是一个什么国王或者是女王一样。 对，对，然后她刚刚就是边说边演，她走进去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可以听到她的这个语音语调也变了，就是特别自信的样子。然后她就转身，然后就看着 Joey， 然后就说：“那你试试看。”她说 ：“You try。” 就说我已经给你示范了一遍了，就是走进来的时候要什么？要很自信， 对，就是 感觉都是我的， 对，这个感觉就是你们都属于我的， 都是我的，所以你们都要臣服于我之下， 对。 所以然后他演了一遍，然后就扭头说，那你来试试。 对，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教老友记的这一季呢，也顺便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新生，对吧？ 对，新同学。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句，其实就是一个你来试试看。 You try 这个短语。 对 ，You try。 来，学习一下。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try 这个字，如果你刚刚进来呢，需要解释一下 try 英文用的很多。OK， 那中文它代表尝试，可是英文 try 呢还挺万能的，它不仅代表尝试，它也可以代表就是想做什么。OK， 或者就是期待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所以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彻底的学好它的发音。OK， 因为很难发。首先 ，try T R 的这个音呢，是要卷舌。OK， 吃有点像吃的这个音，可是再往后卷一点都可以。然后同时要嘟嘴，吃有一个日的音在结尾。OK， 你要先嘟嘴卷舌发吃，然后再张开嘴巴吃啊。然后我听到一个 ra ra 的这个音 ，utra utra， 很多的学生会发错，发成什么呢？我有菜 ，OK， 也有拆 ，OK， 都有可能，就是一个吃一个吃的一个区别。可是这两个音都没有嘟嘴 ，OK， 需要嘟嘴吃，然后再张开嘴巴 tra， 然后再滑到一个 e try， 所以跟中文的一些发音，比如踹踹。的这些发音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定要练好，因为它在口语中是一个高频词。OK， 要练这个嘟嘴的 try。OK， You try， 大家都来 try 一 try，好不好？ 你们都 try。